系喺一国两制以下都已经咁样啦，咁何况即系中国喺2047年全面收翻香港，咁佢就攞正牌咁样做啦。即系你起码而家都可以话，香港有一国两制，我哋系讲广东话嘅，因为你仲有一国两制啊嘛。咁但系一国两制就讲明2047年就 expire， 咁到嗰阵时候就直情唔使讲添啦。其实我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即系香港发生咩事啦咁样。咁我喺嗰个节目里边咧，即系我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嘅，即系我就话咧，即系如果你系要追求一个喺基本法框架，即系喺34年之内系会 expire 嘅呢一个嘅民主，咁你不如唔好做啦，翻屋企瞓觉啦，你不如接受共产党入嚟，即系早啲学普通话，等你快啲喺2047年可以习惯我咁样讲啦。咁但系有一部分嘅听众咧，听咗之后咧，佢最后嗰、那个interpretation 就系咁，佢就话吓，咁你真系要叫我投降，我点可以咁样做啊？佢系嗰个 interpretation 最后就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听翻自己节目，吓系咪我解释得唔清楚咧？其实唔系，原来我解释得好清楚。我解释晒全民制宪系乜嘢，同埋点解唔应该就咁留喺呢一个基本法嘅框架嗰度。咁但系最后俾我感觉咧，就系、是即系呢一个全民制宪啊，或者要跳出基本法以外咧，就好似哈利波特里边嘅伏特魔咁样个，系唔讲得噶，即系好似系即系冒犯咗啲咩神灵咁样个。咁即系我自己一个竹星仔嚟嘅，改宪啊呢一啲嘢，我哋喺西方国家系时常见啊，完全唔觉得系问题。就咁澳洲啊，就咁一个只不过系立国咗100几年嘅国家，1901年立国嘅澳洲，澳洲有呢一个改宪嘅要求。要全民即係一起投票嘅咁樣嘅情況係有44次嘅咁樣。咁美國一啲最出名嘅法例 ，freedom of speech 嘅，即係言論自由嘅，即係第一次嘅改憲咁樣。咁所以喺西方國家，我哋就話有啲邊啲人唔中意啊，改憲啦。 我諗係香港人本身佢心底裡面冇咗呢個意識啊。即係譬如話當佢話我要推翻嘢。推翻基本法或者撕毀基本法，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 不堪設想嘅， 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即係你唔會叫佢咁做，即係好似等於自殺咁樣，即係佢哋唔會咁樣諗 嘅。咁所以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咧，我就覺得係好特別嘅。咁點解係咁咧？就係、是、因為香港人已經見到到咗2047年，其實真係 game over， 所有嘢玩完嘅啦。因為喺一國兩制之下，無論喺教育啊或者政制啊各方面都越嚟係走去呢一個中國化嘅。咁喺2047年。香港将会变成一个大陆嘅普通城市，呢个系无可厚非，基本上系必定会发生嘅咁样。点解香港人佢哋所追求嘅民主系咁短视？点解佢哋只系追求一个34年以内嘅民主，就唔会即系look further 嘅？我喺历史上咧吓，系从来未见过一个文化或者民族咧系要求一个短暂嘅民主嘅。我读咗咁耐历史，从来未见过，即系当时呢个法国大革命啊，即系英国嘅君主立宪啊，或者喺澳洲啊、美国啊、日本啊、南韩啊，要求全民公投或者投票嗰阵时候，甚至系伊拉克啊，即系几年前可以第一次投票啦。当佢哋系写呢一个宪章或者系追求呢一个民主，佢唔系写俾自己。佢哋系写俾依200年、300年、400年咁样样， 同埋甚至乎佢哋系咪有，即系佢哋都冇期限噶嘛？做呢一个， 你梗系冇啦，大佬边人？ 点会有定咗个五十跟50年之后要变嘅啫，大佬？ 根本就冇呢样嘢，所以咧历史系完全冇一个之前嘅案例咧，就有一班人系追求民主，但系呢一个民主咧只系 last 50年或者 in this case 34年，系从来喺历史里边未见过啲咁嘅嘢。咁所以即系当我系睇香港呢一个局势嗰阵时候咧，我啊觉得真系非常奇怪。咁但系点解咁多香港人仍然系捍卫呢个基本法嘅咧？咁样咁对我嚟讲咧，真系拗到个头流血啊！真系都谂唔明。即系呢一个咧，我唔可以话啱定错，即系可能对佢嚟讲系啱咧，系咪？咁但系我只可以话咧，即系喺历史里边咧，从来未见过你班友系非常之独特。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系各位大家好，又翻嚟第二节，咁我哋都系讲开教育嗰啲嘢啦。咁啊，喂，糖水你就喺呢度读书噶，咁你讲下你觉得喺呢度读书，同埋你比较下，喂，以前香港嗰个读书嗰个有啲咩唔同？咁你话香港教制度，你又睇唔到有啲咩问题咁样？咁但系你如果你两个地方都读过，咁你可以都比较到嘅，其实系咪？ 我讲讲啦，咁我就读理科嘅，咁我。即系中学会即系预科到就过嚟呢度读啦。咁我读理科，我觉得好大分别。譬如话 好簡單，就係、是、最明顯嘅分別咧、就是，就係我舉一科一個科目為例子啦，物理科咁樣。咁我喺香港讀，咁都讀得 OK 嘅，咁樣都明白嗰啲牛頓定理啊、力学啊、牛頓力学啊，咁嗰啲先生其實都係會解釋到俾你聽嘅。咁但係咁成績都 OK 嘅，咁下過到嚟再讀，亦都係讀物理咁樣啦。咁你會發覺其實嗰、那個我遇到個老師咧，真係好唔同喎。咁其中首先佢自己，你會覺得嗰個老師佢本身係好鍾意佢教嗰科目嘅，咁佢係會感染到你，佢會諗好多方法去教你。咁最大嘅分別係咩呢？講到底就係話，我覺得喺呢度讀書呢，佢係想教你嘅，而即係你由第一日開始註冊跟住返學，咁嗰個教師係想教你嘢，咁去到考試嘅時候呢，佢亦都係想考你識學咗幾多嘢。但喺香港呢，就係、是、你由第一日註冊，第一日註冊跟住返學開始呢，佢就係想踢走你。分別就喺呢度，其實就話成個，我覺得佢哋成個 mentality 就係話，喺香港嘅時候就話嗱，你要考試，考試係一個淘汰嘅制度，所以我就幫你去考試。咁呢個呢，就係、是、香港教師佢覺得佢自己嘅責任，同呢度係完全，即係當你身處嘅時候，當你可能你又係學嗰啲嘢，又係學牛頓力學，又係學都係其實都係學嗰啲嘢，但係你當你個學生身處其中嘅時候呢，你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啊。咁喺呢個完全唔同嘅感受入面呢，你個人先至會發揮到，你先至會對你個學科有興趣，同埋去揾到你真正嘅興趣囉。 咁我想問問你呢，即係你話呢度嗰個即係教，即係嗰啲教書嗰、那個係中學定嗰個大學啊？你意思係你嗰、那個 差唔多係預科咁上下。 哦，預科 即係話預科或者中五、中六咁樣咁、樣嗰、那個嗰、那個年紀咁上下。 唔係，即係佢哋教嘅時候係好係咪即係話，即係呢度個教師咧係唔係好強調或者唔係好成日提住你個分，即係考試個分數嘅嗰樣嘢，即係個目標，那個目標唔會話個要攞幾多分幾多分咁樣個目標係咪？即大家定個目標唔同咯，可能喺香港嘅教師可能就 話做啲嘢就係話，即係我遇到個可能特別好啦，佢會係譬如佢計一條牛頓力學嘅數出嚟。跟住佢計出嚟咧，係佢可以瞓起佢住攞自己嘅身體嚟做一個實驗啊，俾你企上去嘅。因為佢計到嗰條數出嚟咧，佢係會冇事嘅。即係佢就會做啲咁樣嘅嘢咧，嚟話俾你聽，物理就係一件咁神奇，物理學就係一件咁神奇嘅事，類似啲咁樣嘅嘢咯。咁你自然你就會吸引到個學生去學噶啦嘛。所以我跟住大學我都係繼續讀科學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樣咯。 哦，但系你又唔可以完全怪啲老师嘅，因为咧香港啲学校咧 好怪啲老师啊， 好多系 两者分别啫嘛。 好多好多佢哋咧系要计指标噶，其实佢哋好大压力噶。即系我以前遇过咧，读中学咧香港咧，有啲老师真系好有心机做噶，但系佢哋又感受到个压力，就系学校会问佢哋咧，譬如会考你哋有几及格率系几多，攞 A 系几多，即系因为学校会咁样噶嘛。如果你成绩太差，会踢走啲老师噶嘛。即系佢哋要担心个，即系都要谂翻佢哋都要担心个饭碗噶嘛。 唔系呢个就可能一去到成个制度嘅问题，即系话你香港嗰、那个，你香港系一个分数，即系你全部你教乜嘢教乜嘢，佢就唔系想你教你啲咩嘢，而系你攞到高分就叫成功咯。呢度就唔系啊，呢度教你一样嘢，你有兴趣学嗰样嘢或者你明嗰样嘢，佢就成功咯。 但呢、這个呢、這个系基本教学嘅基本嚟嘛？唔系我。其实我谂系会有一个文化上嘅分别啦。其实你呢度都有噶，你 Julie Gillard 嗰阵时都话系公开嗰啲学校嘅成绩噶嘛。 唔系呢度 都有，同埋 呢度好争论噶呢度。 我谂系你自己作为你嘅专业，你到底觉得乜嘢系最乜嘢系你嘅核心咯？ 乜嘢系你自己想做嘅嘢咯。如果你觉得系分数，咁咪分数咯。如果你觉得唔系，我想教识个学生，咁你自然呢、這个就算可能你呢个系你最 core 嘅嘢嘅时候，你系冇理由会去改变，即系你系唔会改变噶嘛。我亦都明白阿猫姐你讲乜嘢，因为其实呢个唔系净系嗰个先生嘅问题咯，而系成个文化嘅问题咯。因为根本上香港即系或者中国人就觉得教育就等于科举，就系咁啫嘛。就系、是、根本科举就话，教育就会考试，考试制度咧就系等你将来升官发财嘅咁样。 光宗耀祖咧， 光宗耀祖嘅咁样咯，可以咁讲嘛。 唔系可以咁讲。 唔系，其实呢度都有嘅。嗱，呢啲就即系你所讲话咧，呢度啲呢度啲学校咧，即系其实有某一个部分，即系某一个某一部分人，其实尤其是嗰啲，譬如你香港人啊，或者一啲亚洲啦，唔好净系香港啦，譬如你都系好注重嗰分数嘅，所以呢度咧有嗰啲所谓嗰啲精英学校咧，其实佢愿意，你都听过精英中学噶啦，即系话有某几间中学咁系拣出嚟系俾一啲个分数高嗰啲考即系考个selective嗰个数嗰、那个试嗰度分数高嗰啲聚埋一班咁样，或聚埋一间学校或者埋一班咁样嘅。咁佢其實個原意就係話即係通常你都係㗎啦，你一班教一班人，你唔可以即係你一定要分開係好容易教啲㗎嘛，有啲進度會快啲㗎嘛，咁咪唔想拖慢，咁想係分咗有啲 selective school 咁樣嘛。但係呢啲唐人呢，即係香港人啦，佢成呢就覺得呢樣嘢就好似啊高人一等入咗啲精英學校咁樣，咁就變咗呢係會好搏命催谷啦，即係佢催谷個仔去補習。好似其實好似去翻香港咁樣啫嘛，啲係入呢啲 同香港嗰啲係 啦， 差唔多 咁入呢啲所謂精英中學啦。咁咧精咁當然啦，精英中學去入大學嗰、那個即係嗰個比率咧係高嘅，即係入到考到高分嗰個分數係高嘅。咁但係呢樣嘢係其實你睇得到係吹谷出嚟嘅咯。咁但係就唔等於，因為其實呢度嗰個社會就係話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入到大学嗰度已经系决定咗你成个人生嘅，佢哋觉得咁就 系、是、 啊。 其实呢样嘢同你做工有关系嘅，即系好简单。譬如你喺香港，你读唔成书，你 就 系同人整车，你得几千蚊一个月。你澳洲唔系，即系个社会系公平嘅，多劳多得。咁变咗啲家长，即系其实同个社会制度 嗱呢样嘢系啦，即系嗰个佢嗱，即系所以就。就即係呢個又同翻嗰個社會嗰個價值觀嘅問題咯，去到翻嗰度，因為呢度我譬如我仔嗰時讀讀中學嗰時咧，去十年班啦，即係呢度即係等於香港嘅應該係十二年班就考大學試啦嘛，即係香港嘅應該 form five 嘅咯，當佢 form five 啦，咁有好多係已經唔讀噶啦，即係喺佢其實要讀到十二年班噶嘛，但係十年班咧佢有好多嗰啲鬼仔咧佢就唔讀噶啦。即系唔 traders 系啊， 佢去读 table 或者读去做嗰啲学徒，咁其实佢哋可能佢根本佢觉得佢 哦，咁我又同你哋拗喎，嗱你哋就话系因为嗰个社会嘅职业你职业系比较平等，搵生活搵到嘅钱同埋佢生活水平系比较平等，所以咧佢哋就唔需要催谷嗰个仔女系去攞到好嘅学历或者好嘅分数，但我觉得可以调转睇嘅，系因为你哋个社会觉得高学历嘅人系值得多啲钱，所以你俾多啲钱佢啫嘛。 唔系啊，香港系个即系呢样嘢系嗰个同个社会又有关系咯。即系话你香港其实你有一啲，譬如你做医生或者喺大学做教书。呢啲系好多好人工好高啊，高过澳洲好多。澳洲一个 就因为你个社会觉得，因为你个社会觉得佢哋值钱咯，所以你俾多啲钱佢咯。 我觉得又未必系觉得值钱，因为其实嗱，某程度上你其实可以系觉得佢哋 protect 咗，因为香港系一个阶层系 protect 咗个利益嘅。你譬如你律师，点解你律师我都讲你律师同医生香港系好搵好多嘅，因为咧你只系承认你好多地方嘅医生唔承认噶嘛。就算你系哈佛耶鲁，你 醫科畢業啊，嚟香港都要考個咩咩試噶嘛。 我有朋友本來喺 Sydney 呢度 Sydney 咧做牙醫噶嘛，咁佢之前識咗個女朋友喺香港嘛，即係佢喺呢邊讀有牌噶，跟住後屘都散咗拖，點解咧？佢話因為佢考佢冇信心考到香港嗰個牙醫牌啊。 嗯， 係啊，因為你而家你就算澳洲讀牙醫咧，你翻香港做都要考嗰個牌噶。 咁即係其實你香港係因為你係limit 咗個 supply 啊嘛，咁你咪令到嗰樣嘢嗰個人搵到錢咯。如果你開放曬成個市場，即係話你醫生或者律師或者乜乜師， 同埋我話俾你聽啦，嗰啲師咧全部係家族式生意嚟㗎，你唔好以為睇報紙話賺錢啊！我都話我以前有個舊同學好叻㗎，港大 law 咧好叻㗎，跟住出嚟做咗幾年師爺都攞唔到牌啊！嗰啲律師係唔會亂咁發俾你，咁我同我搶生意，我俾個牌你。醫生都一樣㗎，你專科醫生成日都想啲仔讀翻醫科㗎嘛，咁我唔通俾個牌人哋搶我啲客啊？ 唔係佢哋有佢啲 association 㗎嘛，自己嘅 係啊。有钱人佢哋有个 network， 跟住佢哋根本自己 hold 住晒啲牌，梗系赚钱啦。 咁其实佢香港咪即系呢样嘢，可能即系有某程度系人为造成咗嗰啲咁即系咁好搵嘅职业咯。 同埋以前佢哋有工会噶嘛，你澳洲嗱你 trader 有工会噶嘛，因为以前香港咧就有啲三 C 咧，佢哋自己有工会咧，好似个 network 咁噶嘛，同埋啲有钱人系楞住晒佢哋噶嘛，因为有钱人都靠佢哋搵钱啲地产霸权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你但系澳洲就唔同，澳洲你任何职业都有个工会噶嘛，即系变咗个势力会大啲嘛。你以前你谂下香港砌砖边有工会噶？ 或者我又讲讲点解我觉得其实香港个教育制度系，即系我睇唔出有一个制度上嘅问题咯。嗱，其实基本上我哋所谓制度，即系有啲乜嘢系教育嘅问题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会话系譬如佢哋学嗰啲学生出嚟嘅中文唔系几好啊，或者英文嘅水平比较差啊，佢哋好佢哋创意比较低啊。通常我哋会讲呢啲㗎嘛，如果我哋批评个教育制度嘅问题，即係我哋会讲嗰个教育制度嘅 output， 嗰啲学生嘅质素系有问题。咁但係其实我哋通常讲呢嘢，其实系呢个现象系世界性嘅。呢个语言能力下降啊，嗰啲咁嘅嘢咧，嗰啲系其實全世界都係做， 我呢樣嘢我同意喎。我好多鬼仔同事串字都串錯嘅喎， 係啊，你同譬如 Gen Y 講，你都唔會覺得佢哋詞彙好豐富噶，佢哋係都係 like 落 like 佢咁 嘅 啫嘛。 唔係，我覺得我覺得呢樣嘢又唔係咁大嘅問題，即係其實你睇下你係做啲咩啫嘛。即係話你如果你要寫文字，或者你要嗰啲啦，就話串字串得啱或者成嗰啲，咁可能讀你讀文學可能你好緊要咯，你讀理科嚟講唔緊要，即係等於你咩啫嘛？你而家話你我心算得叻咁，有 Q 用咩？心算得叻，而家用計數機用電腦，使乜心算叻？嘅心算叻冇用啊嘛呢樣嘢，咁即係呢啲變咗係即係而家個社會其實變咗啊嘛，即係你好多嘅技能咧，你以前可能你嗰啲技能係好有用、好叻嘅技能咧，而家唔需要。而家用呢個 automation 啊，好多嘢你係可以代替咗你嘅。 所以其實我睇翻香港嘅年輕人或者係讀完書出嚟嘅人，其實佢哋係唔錯嘅喎。或者我接觸嗰啲咧，其實真係唔錯嘅。 你講咩唔錯？ 即係佢 方面唔錯。 讀完書出嚟，佢個人好咯，即係佢個人或者佢識嘅嘢，佢嘅學術能力，其實我覺得係唔錯。當然你話可能比起前輩，可能我而家啲人啲中文真係差，但係呢個頭先講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現象。 我覺得香港啲人讀書其實唔係渣嘅喎，但係問題係你出嚟做嘢嗰陣咧，你個社會配合唔到佢喎。而家你可能我唔知你知唔知啦，香港而家好多工種咧都俾嗰啲海歸啊，或者啲大陸人咧靠關係攞曬嘅咯喎，即係啲家長都睇唔到根本就。 咁係啦，咁呢個唔係教育制度嘅問題喎，呢個係。呢个是就业市场的问题，这个是啱相反的，是那帮人出来好好的人，他们没有做的，就为了他们，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咯。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都有关系的，你的教育都配合不到那个社会的发展，或者根本现在你怎样生存他都不会帮到你，怎样去教你的人怎样生存。 不是问题那你要看到是到底现在的问题是在个就业那里，跟住你就 fix 个就业嘛。如果你不是说你个教育可以配合到一个 即係而家如果你個問題喺嗰個就業市場度，你就要去 fix 嗰樣嘢，而唔係話要你去扭曲個教育去就呢樣嘢，呢樣係做唔到㗎嘛。 或者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好簡單，你覺得你做嘢而家咁多電腦，你使唔使背咁多嘢先？ 咩背咁多嘢？ 即係你考試就係教你背嘢嘛。咁如果你而家根本個社會就係你做嘢，你好多時都電腦同你有曬啲 data 成，你係主要做分析噶嘛。咁你香港個制度就係注重考試，就係教人背嘢嘛。根本佢個制度就有問題啦，已經。 我唔，但係呢個嗱呢樣嘢亦都係全世界性嘅呢樣嘢，因為根本上成個教育制度就係話你係由工業革命，即係而家係工業革命嗰個年代設計出嚟教育制度嘛。呢樣嘢都係即係其實西方社會有好多啲討論，就係話我哋要點樣培育啲有創意嘅人出嚟。咁嗱，過去嗰二十年咧，即係譬如你講翻去九十年代同埋去千禧年代咧，咪但係都仲 OK 嘅亞洲嘅學生，因為佢哋係好集體性啦。好勤力啦，咁你喺嗰个资本密集年代咧系 O K 喎，你咪有多钱，你咪好勤力咁去读书咯，你听话咁样，你会搵到好嘅工喺企业入边做。但系去咗而家，而家去到2014年，而家佢个所有低增值嘅工种已经去晒印度啊，或者去咗中国嘅时候，你喺西方国家或者先进国，你就要讲创意嘅时候，亚洲个。亞洲學生問唔到， 唔係可以。其實 overall 咧，嗱，我就 observe 到咧，譬如你而家即係亞洲嗰啲學生咧，其實基本上係個能力係即係所謂嗰、那個喺佢個行業個範疇裏面嗰個能力係高嘅，即係讀書個成績係高嘅，係好嘅。但係喺創意上面咧，就真係比較差嘅。即係你唔好淨係香港啊，譬如你就算大陸入面咧，你因为佢嗰啲高考嗰啲几多百万人筛出嚟嗰啲即系唔会好，即系嗰个学习能力唔会好差嘅。咁同埋就喺台湾都系噶，佢都系好嗰啲考试嗰个好竞争，南韩啦都系竞争好激烈嘅。 系。 咁你但系譬如喺呢个澳洲或者喺欧美嘅地方咧，相对嚟讲咧，因为呢度嗰个普及咗啊，即系去到大学教都普及咗，佢哋好多社区大学啊成嗰啲，咁呢度嗰个受教育嗰个机会其实。佢哋係唔需要競爭，即係喺佢哋喺讀書讀大學嗰、那個會考嗰陣時個年代咧，佢係個競爭佢唔，就算佢嗰陣時係入唔到大學咧，呢度有好多機會係一路呢度 any time 你都可以再讀翻大學，或者成嗰啲即係tertiary education 啦所謂。咁 同埋都唔會好睇你，好睇你張 shirt 嘅。係啦係啦， 第一份工之後就 因為同埋呢度係太多。即係咁啊！太多大學生啦，已經係一來啲太大學生，同埋二來咧，呢度係比較注重你嗰個工作實際工作經驗嘅。但係 你個個人啦，佢會睇你 係啦，你嘅個人嘅能力或者成，所以其實你嗰、那個制，即係呢個同個制度亦都有關係嘅。即係話呢度，因為佢可以令即係佢有好多你香港你有冇見到？我諗都有嘅，我諗係三四十歲。做下嘢再讀翻大學咁樣呢啲 有，而家 open 喎，香港 係 大把啦，係啊係啊。 但係你問題就係香港啲僱主會歧視啲人，會唔會話係覺得即係覺得你好要你一個叻仔應該係正路咧，係讀完中學讀大學嘅，你讀唔到大學走去出嚟做嘢，做完之後再讀翻嗰啲咧，你有即係有個歧視喺度，覺得眼光裏邊 啊。啲人佢唔係真係睇你嘅能力，有啲人佢讀。冇讀到大學，可能咁啱佢考即係失準 DSE 咁，佢或者佢嗰啲 DSE 啲科目冇興趣，但係唔代表個行業冇興趣噶嘛，所以其實有陣時會嘥咗啲人。 但係譬如你過到嗱，即係過到你呢度，即係我呢度都讀過 part time 嘅，讀過 part time 喺度讀過大學嘅 part time 大學啦，即係我都感受到呢個大學嗰個氣氛咧。其實呢度讀大學嗰啲又好渣嘅學生。即系好多咧都系好牙污嘅，真系嘅，讲真。咁但系其实你去到出嚟做嘢，其实佢唔睇，唔睇你有冇读大学，睇你嘅能力嘅。即系你嘅能力，你嘅经验咧系好重要嘅。佢大学嗰啲你读唔读大学，佢搵嘢做，佢唔系优先考虑呢样嘢咯。啊，咁所以变咗你呢样嘢又影响翻你呢度嗰个即系啲人去读大学嘅时候。所以我就系讲话到十年班有啲鬼仔会唔读。唔繼續讀 U 或者佢根本佢冇興趣都冇成，佢係去考academic呢度，佢可能去嗰啲所謂嗰啲職業先修啊嗰啲咁樣， 佢哦，即係煮餸咁，去嗰度佢睇到 table 嗰度讀嗰啲烹飪咁樣。咁佢嘅興趣喺呢度啊嘛。咁但係佢亦都係呢度一個出路嚟噶嘛。呢度唔會話好似香港咁樣， 即係好簡單，或者講翻啦，你香港咁，你一去你未見工，你交個 CV 俾人哋嘅，人哋首先就睇你，哇， 有冇學位啊？ 讀邊間學校，邊個學位勁咁樣，已經即係另眼相看，哦，牛津啊，哇，勁咁樣，或者呢度嘅咩 Sydney U 勁咁樣，即係澳洲就唔係嘅，澳洲佢會睇你個 career experience， 你 portfolio 又係你個唔係你個 experience 啊，你做過啲乜嘢啊？ 你 experience 啊，你有啲咩 vision 啊？你嘅 career 咩 vision 啊？即係佢會問翻你呢啲。香港就调转嘅，总之佢已经 先入为主，见到你个学位好，你以前做边间大公司嘅，佢话知你即系系啦，咁佢已经先入为主咯，佢唔会理你以前嘅人工几多，但系即系佢哋好睇名牌效应，我觉得佢哋系嗰啲。 咁即系呢个社会就单一化咯，讲嚟讲去就系。 咁其实香港系噶，香港你而家佢嗰阵时诶，即系你成个行业系一路收，即系个工种系收窄，嗰、那个变咗你除咗金融。同埋咩啊？金融同埋地产啊，两样嘢，即系你就做咩？地产都其实都唔系 医生咯，医生好赚。 喂，医生嗰啲你唔系你唔系个个都去读到医啊？一来，二来你唔系咁多人咁你即系你咁多人去读医，你系咪需？但使乜香港成日都唔够医生嘅呢个 问题？仲有问题，佢发唔发个牌俾你？你考专科，佢仲要见嗰啲 board 嘅，个 board 任个 board 话嘅，你叻都冇用过而家。 唔係，即係你產業，你一定要係多元化啊嘛！即係你以前好似講嗰啲咩數碼港啊乜乜港嗰啲，搞到變咗大隻港咁樣。咁你其實你即係嗰個原意係好嘅，但係全部都係大隻港咯，就係話。咁其實你香港其實香港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個社會其實係一定要做一啲創意嘅工業嘅，或者一啲係一啲科研嘅嘢、科技嗰啲嘢先至係得嘅。即係你想我香港，其實如果你有呢啲咁嘅行業咧，吸納咗好多人才，同埋你成個即係教育裏面咧，亦都係 diversify 咗咯，就唔需要話個個都去即係讀個都係嗰幾科，同埋依家香港有好多係讀咗出嚟，譬如好多係啦，佢科目裏面都有嘅，譬如你讀即係好多其他，除咗你話講醫科啊嗰啲熱門嗰啲咩 finance 嗰啲嘢咧，咁其他佢都有，但係出嚟係冇出路啊嘛，最慘就係、是、咁你慢慢搞冇人去，即係你唔想去讀噶嘛。或者读完出嚟都冇用噶嘛？咁、那个问题， 我谂呢个就业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呢样嘢会系比较复杂嘅问题啦。我要另开一集去讲喎。 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嗰个即系成日都觉得香港个教育点解会咁样，同呢度有啲分别咁样，即系可能我哋又讲唔出真系好仔细有啲咩分别，但喺感觉上咧。我就覺得係，即係澳洲嘅教育係好好多，點解？因為其實即係相對嚟講，呢度你嗰個讀書嗰個壓力咧係冇咁大啊嘛。呢樣嘢已經係好好啦。係 啊， 其實讀書你要 都唔係嘅。 我覺得到最終就係話你到底點樣？你想個教育去俾到啲乜嘢你咯？如果你係想個教育係係想真係訓練你嘅思考能力嘅，咁當然喺澳洲好啦。但系问题系咪真系咁咧？我好质疑呢样嘢。 质疑 咁讲啦，我有家，即系我听过有家长咁讲啦。其实佢哋觉得咧，澳洲嗰个教育咧太过弹性太大啦。佢话觉得啲小朋友读书嗰阵咧，尤其是即系可能如果你大个啲，你中学、大学，你又开始有思想嘅时候，澳洲呢套系好嘅。但系比小学嚟讲咧，有时太过 open 咧，即系太开放咧，啲小朋友系唔知边个方向去学习啊。佢哋又同我讲呢个问题噶。所以点解有啲家长会拉个细路去补习就系咁解咯。 嗱，我成日都以为细路仔。喺细个你先要俾佢开放，俾佢接触唔同嘅嘢，点嗱？ 唔系呢个你 佢又要佢就独立思考能力到咧，佢想点咧？而家 唔系，其实我觉得你即系中国人可能太注重呢样嘢啦，太注重即系嗰个细路仔嘅前途，几乎要同佢搵埋即系搵咩工做咩工都要同佢铺排埋呢样嘢咯，系咯，即系你仲有啲咁嘅心态，觉得呢样心态就好唔應該啊！即係其實喺澳洲，我認識嗰啲即係鬼佬嗰啲家庭咧，佢唔會話有起跑線呢樣嘢。佢其實佢係好注重嗰個學個細路仔嘅興趣，即係 生命係一場比賽嚟㗎。 唔係，即係佢覺得佢應該係嗰、那個譬如讀書讀大學，你都要 enjoy 讀大學嗰樣嘢，唔係話你覺得壓力㗎嘛。咁你但係你呢度譬如香港人，你唔你係。 你話你啊，你唔讀嗰啲宣生人任務就乞食啦咁樣，好多人咁講係嘛？咁但係 都同啲人心態有關嘅，我可以咁講。嗱，譬如你呢度咁樣，你假如我有興趣讀 law 嘅，無論你讀 Sydney U， 你讀 U New South Wales， 讀 University of England， 或者你 Queensland 讀，喺澳洲全澳洲嚟講，佢都唔會歧視你噶嘛，即係佢會覺得你大家都一視同仁噶嘛。但係唔係，如果你喺香港讀 law 咁樣，哦，你 Hong Kong U 啊，你 City 啊， 都會分嘅，佢哋都會分嘅。 唔係呢樣呢，唔係 真係會㗎。 就算唔係佢哋分咗出嚟都唔係啊。 試下去 Melbourne 啦，係啊 ，Melbourne U 啊，唔係，我即係話咧，你依度咧雖然都係有分，即係學校一定係有啲邊啲係所謂名牌啲學校，八大咁樣啲有啲渣啲學校咁一樣有。咁我意思就話你就算你讀唔到咩名牌大學，呢度讀一個其他大學，你唔需要 worry 依樣嘢咯。即係你如果你嘅能力係好嘅，你喺間渣嘅學校，即係渣啲嘅大學出嚟，你嘅能力你 show 到你個即係公司你嘅能力有嘅時候，佢唔會睇你個出身喺邊間大學啊嘛。 阿洛夫，你頭先話喺咩情況之下會乞食話？ 嗱，即係我即係話即係香港人，即係話中國人咧，成日都講話，唔讀好啲書就會乞食啊。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就錯，乞唔乞食同你讀唔讀書係冇關係嘅，同你嗰個人嗰個即係你嗰個人嗰、那個點講咧？即係訓練你，即係個譬如個細路仔乞，將來乞乜食係同佢讀有冇讀多唔多書係冇乜關係嘅。即係如果佢你訓練咗一個係好大食爛，唔係我 因此而壓迫佢讀一啲某啲科目啦。如果唔係佢哋 係啦係啦，佢冇興趣，唔係佢可能佢冇興趣。但我其實我識得有個朋友，佢個仔係佢有好多個 degree 嘅，有音樂有法律有性， 佢都乞食。 唔係佢唔使乞食，但係佢唔中意做嘢。 唔係，但係我 佢攤下手擺同阿媽攞。 真係因為呢個咁高度競爭同埋講求創意社會咧，如果你讀一樣嘢，你讀一樣你唔中意做嘅嘢咧，你真係會乞食噶。 系咯，系咯，我头先话 有人争噶，就算你唔使乞食，你都系 hea 嘅啫。 咪咯 ，hea 住做啊嘛，你 做得好 嘅， 因为嗰个竞争实在太激烈啦。而家嗰个喺西方社会，我唔系讲香港， 系呢人系。我头先讲翻个公平嘅大学啦，即系我以前我唔知而家香港仲系咪咁啦。我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咧，就算你做同一份工啦，咁你系有能力嘅，你系叻过，譬如你系成 city 另外嗰个 con u 嘅，你 city 嗰人你明明系叻过 con u 嗰人嘅建工啊，乜都叻过佢嘅，但系咧有啲雇主咧系会压你人工噶，呢度就唔会有呢啲情况嘛。 唔系呢度其实我呢度好注重你个 唔会，佢最多唔请你， 香港会噶， 请你唔请你咯。 系啊，香港会压你人工噶，见你佢问你 expected salary 噶嘛，咁我呢个 con u 噶，咁比梗系比高啲啦，呢个 city 梗系低啲啦，咁样噶。 唔系，其实讲到尾咧，就系话即系你个学历咧系当然系有用啦，你边间 U 出嚟当然影响你啦，但系其实最主要咧系你 interview 你个你点样 present 你自己嗰样嘢咧系好紧要嘅，即系嗰样系你即系真嘅呢样嘢吓呢样。譬如我即系我喺度做咗咁耐嘢，我知嘅。即系一公即系譬如我即系 interview 人你唔需要，其实你嗰个即系你睇佢嗰个 portfolio 或者佢个 resume 嗰度咧，你边间大学出嚟咧，你其实你系占好少嗰个咩嘅，系 interview 对你嘅印象嗰度系好紧要嘅。但系，譬如你，即系我成日听闻或者睇过啲新闻，就话香港嗰啲学生出嚟毕业出嚟，嗰啲 interview 嘅技巧系好差噶嘛，或者佢哋啲娇生惯养，或者唔识得 interview 嗰啲技巧。 我之前我记得睇过有个好搞笑，系咪话 inter 诶搵一个 唔系阿妈 失业咗好耐嘅人去做 interview 嘅，嗰个人连个头都未梳好噶嘛。咁你咁样，人哋见到你个样都未出声，已经可以 fail 啦。 嗱，唔係一樣，我分別都好大嘅，就係譬如譬如喺大學入面咧，你有啲鬼仔咧，即係所謂唔係鬼仔，即係所謂呢度 local 嗰啲咧，佢做一啲 presentation 咧做得好好啊，即係但係佢即係考嘅即係嗰啲分數係未必好高嘅啫喎，咁但係通常啲亞洲或者亞洲人嗰啲咧，佢要即係佢做考試嗰啲分數好高，但係一 presentation 就死梗嘅，係啊。咁你就呢樣分別就係我即係我見到就通常都係咁樣嘅。你嗰啲係出嚟，即係嗰啲鬼仔出嚟，唔做得嘅，但係佢講得啊。但係做咧就係即係亞洲人就做。 所以你 team up 咯，要你讀大學。 嗱，所以咧喺呢度咧，呢度啲公司咧，點解啲管理階層咧就 都系嗰啲鬼佬做晒，其实未必系种族歧视，而系你亚洲人咧，你做嘢就叻，但系咧你去做 presentation 咧，做出嚟行出嚟倾出嚟讲嗰啲就唔掂嘅，点俾你做到高层啊？ 有时都唔系嘅，有啲 A B C 讲嘢好叻嘅，但系有时系沟场咯，我觉得系会系。 唔系，即系呢样嘅 general 就系咁，我 general 都系见到。所以其实咧，即系一个人嘅即系个能力咧，就系即系你读书嗰时候咧。其实要训练呢样嘢就话你嘅表达能力啊，你嘅思考能力啊呢样嘢咯，就唔好话最 focus 话你嗰个考试几多分，即系嗰样嘢考高分你都系你考高分就系做一个 worker 咯 ，team 里边个 worker 咯。如果你嗰个 presentation 做得好，你个思考系高嘅时候，你系一个 leader 咯，就系咁咯。OK， 差唔多时间咯，系咯。OK， 好啦，咁就讲到呢度先啦，咁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